engaged， 一个是结婚了，一个是订婚。Get engaged， 天生的一对，或者是很合适的一对。A well-suited couple， well-suited， 很合适。All right， reception， R-E-C-E-P-T-I-O-N， 意思呢就是招待会或者是接待会。Welcoming party， welcoming banquet， 也可以是这个意思。White dress， white dress 是指新娘身穿的白色的礼服。 Alright， black suit， black suit 这肯定是新郎的着装了，所以用 black suit。 大家注意在这里面呢， look beautiful in her white dress， in 这里面用的是这个词，表明他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 In black suit， in his black suit。另外一个和婚礼相关的一个词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叫做 honeymoon。 Well， honeymoon， H-O-N-E-Y M-O-O-N， honeymoon。 Marriage， M-A-R-R-I-A-G-E， marriage， 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主要的词汇。怎么样，您都掌握了吗？如果让您用这些词汇来描述或者是描写一场婚礼的话，怎么样，这些词您都能够用上吗？再来看一下 questions and answers， 问答题。这些问答题自己大家呢业余时间可以做一下。我想做完这些题目之后呢，再回过头来再看我们的课文，您对课文的认识肯定就不一样了。怎么样，试试看吧。 Who got married last week？ 这里面的主词应该是 who， 谁上周结婚了呢？ Who got married last week？ Two of the writer's friends did。 Two of my friends got married last week。 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 What are their names？ What's your name？ But what are their names？ 注意这个复数形式。 Their names are Graham and Allison， 这两个人的名字。 What are their names？Are these their surnames or given names? 这里面有两个词大家要清楚， surnames or given names。 surname 就是姓， given name 就是名。一般人呢，这个外国人呢，通常都是 given name 在前面，姓在后面，这是和我们中国人不一样的这样的一种习惯。 How long have they been engaged? How long have they been engaged?他们订婚多长时间了呢？ They had been engaged for over 2 years， 已经两年了。 How long， 注意这里面 had been engaged 用的是过去完成时。 When did Graham first meet Allison？ When did he meet her？ OK、这个新郎什么时候遇到这个新娘的呢？Where was Allison working? Where is she working? 她目前在什么地方工作呢？ Where was Allison working? She was working in a pharmacy. What is a pharmacy? Wow, 这是对 pharmacy 的要给出一个对 pharmacy 的解释。It's a store where drugs are sold. 这个解释还是不错的。It's a store， 首先是一个 store， 是一个商店。什么的商店呢？ Where， 在那个商店里， Where drugs are sold， OK， 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这个 drugs， 药品等等。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周敏带领大家我做了这个七道问答题。 OK，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e welcome for joining us today、that's all for today everyone， goodbye。